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 第111集，不想做回自己。秦放气结，司藤也不看他，慢慢将那幅画卷起来。 有的时候要想知道白英想做什么，会做什么，得从我这里推想。因为某种程度上说，白英就是我。我们的很多想法和做法是一致的。如果是我，我不可能放心让秦来福知道自己的真正埋骨地。更何况，秦来福不会水，要想埋骨水下，就得有船，还得另外招来水性好的人。这不等同于昭告天下吗？万一有个泄露，或者引来怀着觊觎之心盗挖的人，还有什么秘密可言？就算白英不是曹操，做不到七十二疑种，也不至于草草埋了这么简单。所以首先，他只是给秦来福的水面上的点，并不是真正的埋骨点。就好像他留下的这幅画，也只是标明了大致的范围。白英当时已经被秋山镇杀，他的尸骨起不了风浪，水下有任何异常，一定都是他事先安排的。还有，水上的人可以活命，因为他们不知道真正的埋骨地，而下了水的人一定会死。 秦放心里头好像堵了些什么，好久都没再说话。司藤说的没错，白英的安排环环相扣，不至于在最后的环节草草了事。梦里那两个人，一个拎了藤香，一个拎了铁锨，自己居然那么天真的以为就是在水底挖个坑掩埋，想的未免太简单了。白英在水下到底做了什么安排呢？好多疑问，但司藤显然已经不准备深究了。 明天晚上我会在大致的位置入水，去探白英的埋骨地。你们想跟着就跟，不想跟的话，在客栈等着就好。 秦放的心里咯噔一声。 明天晚上？这么快？ 司藤面无表情地回了句。 再等下去，怕是要被沈银灯的妖力给折腾死了。 果然，半妖之身和全妖妖力的长久厮磨，对司藤元气的损耗比想象的大，所以司藤急于找到白英合体吗？ 秦放借了一条冲锋舟，组装充气式的，收起来能放后车厢，充完气大概能坐四个人。 景区大抵是不允许这种私自下湖的行为的，秦放也懒得去了解了，反正夜半下湖，如果被发现了那就跑呗。冲锋舟速度本来就不慢，不信那保安还能临时调个摩托艇来追。傍晚时分，秦放把车开到西子湖边偏僻的一隅，这个位置的视线刚好是背倚雷峰塔。远处正对面的一大片湖岸区域，虽然已经开发得相当热闹，但是若把这些新建的区域忽略不计，跟光秃秃的一境河岸还是颇为相似的。严福瑞从车厢里搬下冲锋舟的帆布袋，比对着序号图一件件点算组装件。司藤拿着那张挂图在河岸边时停时走，过了会儿招秦放过来，点圈了一片水域。秦放知道，这大概就是晚上冲锋舟的停泊地点。秦放目测了一下河岸距离，又问司藤道： 只需要把你送到那儿就行吗？还需要我们做什么？ 司藤看了秦放一眼，又回头看了看严福瑞，说了句： 没什么。 秦放又问： 那回来的还是你吗？ 难说。 秦放心里抖得一沉，想说什么一时间又什么都说不出来。恍惚间，他听到严福瑞在后头叫他： 秦放，秦放啊， 是先组装三板还是先充气啊？ 司藤提醒他。 严福瑞叫你呢。 秦放过去教严福瑞组装，脑子里一团乱，说的话几次颠三倒四。严福瑞渐渐就发觉不对劲儿了，拿手使劲儿在他面前摆花。 秦放，秦放。 秦放下意识说了句：“ 司藤小姐下去了，就会和白英合体了。” 我知道啊。 严福瑞对这件事情没秦放的反应大。 合体是好事啊，司藤小姐现在不是不舒服吗？合体了之后就好了吧？而且她会更厉害啊，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她了。只是…… 严福瑞叹气：“ 哎呀，只是啊，她千万不要变得太凶才好。那个白英小姐啊，比司藤小姐凶那么多。” 秦放沉默了一下：“ 你也觉得合体之后，司藤小姐会变得不一样吗？”“ 那当然了，就好像白英小姐是一杯糖水，司藤小姐是一杯白水，合体了之后就是糖水和白水混在一起，不会那么甜，也不会那么淡啊。” 严福瑞一边说着，一边低头用螺丝刀把螺母拧紧。 所以说啊，只要活体了，司藤小姐一定会变得不一样啊。哎，秦放，秦放， 不知道什么时候，秦放已经不见了。司藤听到身后急促的脚步声，知道是秦放，也不回头，只是问了句：“ 有事吗？” 秦放在司藤身后停下了脚步，他的声音有些喘：“ 司藤，我记得最初的时候，有一次说起有什么梦想，你说你想重新做回妖。” 司藤嗯了一声：“ 嗯，所以呢？”“ 你为什么想重新做回妖？” 这个问题真是提得荒唐可笑了。司藤有些不耐烦：“ 你还不是想重新做回人，大家都想做回自己，没有为什么。” 秦放的心跳得厉害：“ 你说你想做回自己，我想问你，你做回过你自己吗？” 司藤回头看他：“ 什么意思？” 秦放深吸一口气：“ 我的意思是，你其实从来没有做过自己。” 他不理会司藤渐渐变得难看的脸色，鼓起勇气继续说下去：“ 你最初惊变是秋山促成的，他给你做了个模子，那时候你不是司藤，只不过是秋山操纵的傀儡。好不容易脱离秋山，你又因为邵眼宽和白鹰分体复活之后，你现在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白鹰希望你做的事，或者说你其实是在复活白鹰。你根本从来没有做过自己，谈什么做回自己？” 司藤一字一顿道：“ 秦凤，我跟你说过，从某种程度上说，白鹰就是我。” 秦放咬牙：“ 你觉得你们俩是一个人吗？如果是的话，为什么他想嫁给邵眼宽，你不想嫁？为什么他那些忍辱负重、机心巧妙的安排你想不出来？想法和做法完全不一样，谁会认为你们是一个人？你想做回自己，司藤，你只有这个时候是真正的你自己。” 司藤脸色铁青：“ 白鹰和我原本就是一体，只是偶然分开，于情于理都应该合为一体。” 秦放豁出去了：“ 一盆水泼到土里就是泼出去了，难道还能重新变成清水吗？人和事都是往前走的，没听说过往后退的。既然你们都已经分开了，说明天意就是这么安排的。要说于情于理， 秋山强行促成你轻便，属于逆天而行，一开始就不合情理。你想要彻头彻尾的合乎情理，那你就应该变回白藤去。 严福瑞正埋头踩着充气阀给冲锋舟充气，耳畔忽然传来巨大的落水声，抬头看时，黑漆漆的天，黑漆漆的湖，湖中央处似乎水浪泛起，但一时间又看不真切。再看岸边，咦，原本是秦放和司藤小姐一起站着的，现在怎么只剩下了司藤小姐一个人了？那秦放去哪儿了？刚刚听到的巨大落水声似乎是在湖中央，难不成是被扔下去了？严福瑞疑惑地看着司藤，司藤冷冷回瞪了他一眼。严福瑞缩了缩脖子，满腹狐疑地继续低头拧螺母。过了会儿，司藤经过他身边时停了一下，不确定似的问了句， 秦放会游泳吗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